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薇薇，薇薇你好， 周杰老师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其实国民美食的话，应该说不过分，因为现在大家很多的朋友都喜欢说，哎呦，我要不要吃点什么螺蛳粉啊，什么酸辣粉啊，然后什么这个火锅面呢、这些东西的话，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种粉类的东西啊。 哎，其实中华美食呢是源远流长，食材呢更。是数不胜数， 没错。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这种粉条制品呢是非常多的、 嗯， 而且这种东西啊，它确实不矫情。 对， 比如说它跟什么样的东西在一起呢？它的味道就被那个味道呢、所俘获了。 没错、 所以有人说，这个粉条呢是君子菜。跟谁呢它都能够融合在一起 啊， 把那个食材的好的味道融为自己 啊，就是自己呢、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就是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哎，口感又特别特别棒那种感觉。 即便是没有其他的辅食、咱们就是拌粉条吃哈、你要有好的调料给它调好了以后也是，哎呀，真的是美味无穷。 哎， 其实说到粉条啊、好像是东北、什么西北啊等等哈、这些地方，什么甘肃宁夏陕西甚至新疆，这些地方呢咱们都比较愿意吃粉条、 没错，而且最近你知道特别特别的火，就什么自从了什么酸辣粉出来之后、什么螺蛳粉出来之后的话，大家都买那种袋包装的，但那种袋包装的话，第一点的话特别的贵，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话可以做到这个什么口味把控的话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今天的话就是将自己想吃酸的也好，辣的也好，炖的也好，炒的也好，全部都可以的粉条。 对，而且你刚才说的也对、我刚才说的是东北和西北地区、实际上呢像这个中原腹地以外的地方啊、什么湖北啊、湖南啊、安徽啊、云南啊、贵州啊、四川等等、这些地方也是爱吃粉条的。 没错，而且每个地方的话、其实做粉条的方式的话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是 就是它真正说有自己一个独特的这个地域的特色，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粉条、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我现在市面当中买那个粉条啊真的是良莠不齐、有的那个粉条就是包括我下了火锅里面，下了火锅里面可能说我刚下了一分钟的一个时间，筷子夹不起来了， 成泥了， 对，一夹就断了。 对， 然后的话有的话就你下进去的时候半天夹不断，然后你嚼到嘴里面的话那里面还是硬的那种感觉的，然后你稍微再夹的时间长一点的话就一坨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食材有问题，另外制作的工序呢有问题。 哎， 那说到这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推荐的这款呢可真是好东西、它这个品牌叫接架山 啊、而且呢今天我们为各位推荐到的是真正来自于铁棍山药粉条。对，很多人都说，哎呦，什么叫铁棍山药粉条？我以前大家都吃的什么红薯粉条啊，或者什么土豆粉条啊，真的很少很少能够吃到铁棍山药的一个粉条。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铁棍山药这个事情啊，很多朋友都说，我都知道山药养生，其实中国的典籍当中都是有所记载的，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话，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说买那种铁棍山药、但是我们说市面当中你大多数看到的话，它不叫铁棍山药，它叫什么呢？它叫菜山药。我们说铁棍山药和菜山药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就是铁棍山药一定是来自于我们今天非常优良的产区，来自于河南焦作温县。那么铁棍山药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因为外皮当中的话有那种铁锈色，而且现在它整个的一个形状啊，它不是直溜的那种的，它是弯弯曲曲的，而且它不是很粗的，它是那种细的，因为它只有在河南焦作鲁土当中积 硬的那种土壤当中才能够产出这种铁棍山药。如果说你市面当中买那个特别特别直的，然后上外面的话特别光滑，然后里面的话又是特别白的那种铁棍山药的话，那只能叫山药。 对， 那和我们普通吃到菜的话是完全一样的。 对对，就吃了那么一个味道啊。 对，对， 但是你说那种山药有什么营养，这真的很难说。 没错， 所以如果您想吃山药哈，又想达到一定的营养程度，一定要吃铁棍山药。它呢里边的这个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粘液质啊，以及消化酵酶啊、葡萄糖等等，它是含的非常多的。 没错， 但是呢，这种铁棍山药啊，也并不是说哪儿都有， 对， 好像就是刚才你说那个 河南 焦作， 对，焦作温县 才有正宗的铁棍山药。 对，其实为什么说河南焦作好？因为河南焦作的话，首先第一点的话，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土壤，就叫鲁土。那个鲁土的话，它经过了河水的冲刷之后的话，你会发现那个鲁土的土壤奇硬无比，就硬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你拿钉子去钉的话，就很难钉进去那种感觉的话。所以说它长出了那种山药的话，才是那种弯弯曲曲的那种感觉。而且再来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鲁土地当中啊，河南焦作的温县的一个铁棍山药呢，它的产量稀少，因为这片土地七年长一轮，就七年才能够长一次的铁棍山药。然后今年我收完了之后，剩下的六年的话，我要生长，就是让这一片土地的话休养生息，让它土地再肥沃起来。而且的话，今天这一款的话是一定是保证来自于河南焦作温县铁棍山药之乡，为各位带到非常非常具有营养价值的铁棍山药。 所以刚才我们用这么大的篇幅就说到了今天这个接驾山的粉条啊，它的用的是什么呢？铁棍山药来制作而成的啊，这是它的用料是非常讲究、非常营养的。 对， 另外呢，它整个的这个制作呀，也确实是非常的苛刻啊。因为像有些粉条，刚才咱们说了，搁到那个锅里边，刚搁进去没多久就成黏的一堆了哈、 一坨， 那肯定大家一看就觉得不怎么样。 没错，那么今天我首先第一点保证的话，就是没有了明矾，没有凝胶，然后没有什么二次硫磺的一些这个什么熏制之类的这些东西，今天都是保证来自于古法当中一个老姜制作的一个方式。什么叫老姜制作呢？就是今天我将所有的铁棍山药切片之后，然后我再来慢慢晾干，晾干完了之后我再来筛选，筛选完了之后的话我再磨成泥，磨成泥之后的话我再来晒干，然后再来做成粉条，再来做了晾晒。它整个的步骤的话非常非常的一个复杂，而且它整个的这个步骤当中的话必须纯手工才能够做出来的。 而且据说它是自然晾晒的。 对 啊，就是太阳光的自然的晾晒啊，没有熏制的，所以是纯绿色，非常的安全健康。 没错， 另外还有一点呢，咱们要跟大家呢说清楚哈、虽然说它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粉来制作这个粉条，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制作呀等等过程呢，好像是在泰安完成的。 没错，只有这里面真正的工人才能够享受到真正古法的那个手艺，做出来这个粉条呢才是真正的正宗的。 因为泰安呢，他们的这个做粉条的历史呢是源远流长，所以无论是他们经过筛选、粉碎、爆晒、打糊、揉面、晒丝等等，这每一道工序啊，他们都是非常的到位哈、所以弄的这个粉条啊，大家一买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了，是不粘、不糊、还特别的筋斗，特别的爽滑， 对 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没错，而且呢，今天的话，所有这个铁棍山药那个粉条当中的话，只有铁棍山药全粉，还有红薯淀粉，还有水，剩下其他的东西的话，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说吃到的才是真正的纯天然的老味道。 没错，这么好的东西呢，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价格应该是不便宜吧？ 对， 我跟您说，因为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平台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说呢，今天这个产品呢，性价比非常高。 没错，所以说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为各位带的话，首先整整的20袋，每一袋的话是整整的半斤，20袋的话基本上就将近10斤为各位带到了。市面当中你去买的话，起码的话300-400块钱了。但是今天首先我第一重的礼物直接为各位做到199，还没完，今天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的话，才会获得今天我另外的加赠，再送4袋，再送2斤，升级为整整的24包，整整的12斤。 哎呦，市面上的价格得多少钱？ 300-400块钱了， 300块钱了。 对， 但是今天我们是 整整的199， 199。那么合一袋的话，也就是 10来块钱， 10来块钱、 对 啊，真的是，250克一袋 啊，对，半。 半斤呢，你想想的话，你去火锅店也好，然后的话可能说也就个一两两的话，就一盘的话就十几块钱二十块钱了，对不对？我今天的话是半斤一袋啊，整整24袋12斤呢。 对，所以呢我说性价比高吧， 没错， 是吧？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郑重的向大家承诺啊，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因此质量是有保障的， 没错， 是北广购，放心购啊。另外呢，如果您打一个北广购物就可以进我们的微信商城了，在商城里边直接下单购物也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好，订购热线呢再说一下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粉条的食品呢，市面上非常的多，而且我发现这个全国人民的都爱吃这个粉条啊， 没错， 不仅是南方人，北方人也都爱吃这个粉条， 没错。 但是粉条的做法呢也是千变万化啊，但是今天这个粉条是用什么做的呢？告诉您，是铁棍山药粉。 对，铁棍山药粉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古籍当中你看到那个铁棍山药，有什么皂苷药，有什么粘多糖啊，然后对于很多的朋友非常非常多益处的那个铁棍山药，就是很多朋友单独去吃那个山药粉来做什么很多的饮料的那个铁棍山药，就是你市面当中单独去买一根买一斤的话，起码可能要需要说十几块钱20块钱的今天的铁棍山药，而且回到家里面它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都是那种晶莹剔透的。今天我们这一款的话，因为是没有什么明矾明胶，还没有什么那这个什么硫磺熏制的， 它不是特别白， 对，它不是那种特别的白，它是那种发淡淡的那种黄色， 对，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直，它稍微有一些弯曲，这才能证明它纯手工味味带到的，而且它不需要像市面当中很多的粉条你需要提前一天晚上的话需要泡发一段时间，你只需要回到家里面稍微在清水当中的话煮制大概说3-4分钟的一个时间的话都是可以的，而且的话完全不粘，完全不连，完全不坨，根根分明的那种感觉。 而且呢这个你煮的话呢那个水质啊我看了一下也不是很浑浊， 对对 啊，很透亮， 对 啊，所以呢这个粉条呢煮完了以后呢倒变得晶莹剔透了，其实没煮之前你看这个东西呢它并不是很白，有点发黄的那种感觉，另外也不是很直，就感觉像是那个绿色的，而且呢就是没有加任何的修饰的那样的感觉， 对， 让你看着特别放心。 对，虽然说其貌不扬吧，但是的话你吃起来真的是心里美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没让你失望， 没错。 而且说到这个山药粉啊，它本身比如说叫做山药淀粉酶啊，以及多酚氧化酶，这些成分啊它是天然的营养成分， 没错。 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享受这个美食的同时呢，对你特别有好处， 没错。 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呀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啊，我们的这个品牌呢叫接架山啊，铁棍山药粉条， 没错。 我们今天连主品在赠品呢咱就一起说吧， 没错。 主品呢咱们是20袋啊，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袋，那么20袋的话就是10斤了， 没错 啊。另外呢我们今天在节目播出期间呢再赠给大家呢等于是4袋， 没错 啊，这又是2斤， 没错， 一共是12斤，一共是12斤，那么市场价格呢要3-400了，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199元， 对， 199， 但是我一定要强调一下，这加赠的给大家这个4袋的话，这整整的2斤的话，只有前50位，只有前50位。一旦说错过了前50位的话，一定不会再加赠了。 没错，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